听耳旁有人声，强打精神永不靠。婆婆原来是媳妇李桂珍，我偶感风寒身发冷，你做碗面汤我暖暖身。 见好面能说会道的我叫小刘云，我在赌场把钱耍，银钱收完转回家门，迈步我把房门进， 人家，好我，放我，我得教训教训他。少理我，我烦人。儿子长儿子短的干嘛？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你儿子？ 儿啊，你到哪里去了？ 没你我还输不了钱呢，往后还少管我叫儿子啊。 那不叫儿子叫什么呀？ 哎呀，学不上来， 学不上来 哦，那更好办啦，那我就打你呀、啊！ 你 打死你谁受罪呀、啊？我把你打得半死不活， 我永远不回这个家，我走得远。老见骨头啊，这不是。往后我一回来门口我这么一咳嗽，哎，你就赶紧说，看着看着点。记住没有啊？问你话呢，听明白没有？来一遍。哎，嗯，说话呀。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好。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哎，行了。整个养业一只那个八个，我怎么叫？哥饿不饿呀？你听我给你讲明白了，我刘云。外边那个朋友多，酒友多，还有那个牌友，啊，我们脸没地儿搁，明白没有？啊，这回真明白了，再巩固来一遍。说呀， 刘大爷，你渴不渴？饿不饿呀？ 嗯。 啊，嗯、你渴了，我。 这么大岁数，饶你吧，啊！呦！ 我有了病了 啊，有病了，我怎么听说有病了，好手够杠的呀，哎呦哎呀，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孝敬孝敬一回我的，哼，喵，哼，阿姨，您病了是吧？ 是。 来，坐着坐着，别再站着了，站着会晕啊！来，坐着。我说妈 哎， 病了是不是想我想的呀？除了想我，你就不再想吃点什么吗？啊？这话可远了啊，咱们谁跟谁呀？ 啊 想什么吃什么你就说，我保证给你准给你买去，说琢磨琢磨。 我一样想吃 茶。 嘎吱嘎吱，这叫芝麻，它是香。哎呦，哎呦，我说妈耶，您那么大岁数了，吃那玩意儿不合适，牙口不灵了，喝点什么稀的。想甭点了啊，小心崩手。我听明白了，让我和上一块面，擀成薄薄的片儿，搁点你这哪是有病啊，你这馋呢，你这是。说哪儿想吃啊？ 我心说出来了。 是这儿吗？ 是。 我打死你。是。刘云恼怒气。 是个浑人，言语不投一招。这竟是我还要 打累了我还蔫儿了吧，老实了吧，起来吧。 我起不来了。 起不来啊，好吧。然后妈有病，别东庄请大夫，西庄请医生，没用。我不是做广告啊，我这有偏方，不行，得回去试去。我还得嘱咐嘱咐他。我说啊，今儿这事儿不许你跟你儿媳妇说，听着。我得赶紧看看马儿他妈去喽。 奴才狠心打得我周身疼痛， 我也倒了霉了。废话，还是我那偏方得。不成，那偏方给我妈能使，给我媳妇可不能使。那是我心。慢慢的。睡了。这刚什么点儿啊？ 媳妇儿，是不是我声小啊？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呦妈呀，这准是挑我眼了，这是。媳妇儿在上，刘云给您下跪了。 在我面前跪的，你是哪个？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我是狗剩的爹，回来了。 哎呦！ 哟，怎么了？ 哎呦！ 哟，这是。好啊，对，我赶紧求老天爷保佑，我烧香。哎，烧香。哎，老天爷在上，刘云在下，求您保佑，保佑我妈早点死了，保佑我媳妇的病早点好了，我给您供上一个鸡蛋。我吃三口，剩下全归您，啊！我烧香了啊！嚯！嘿！嚯！什么香啊？这是伪劣产品吧？别买摊上的了，上超市买去吧。不点了。哎呦！我问问我媳妇想吃什么？对，哎呀，我说媳妇儿，你想吃点什么呀？月亮我都给您够去，您要想吃活人脑子，咱们家都有 啊。上哪儿去买呀？ 甭买，搬过来您就发。 您瞧，就这媳妇儿，我能不疼吗？啊，那我妈有病，什么叉子火烧，媳妇儿有病。 南边的黄瓜开紫花 啊， 刺儿朝里长着， 籽 儿朝外长着。是啊， 哎呦妈耶，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黄瓜呀，我哪儿弄去呀？我这，我哪儿 去不去 啊？ 你去不去？ 兴许他有这种怪玩意儿，我问问他，看他带了没有。我问去。哎，二大爷， 咱不是凌云吗？ 是我呀。 啊， 二大爷， 嘿， 您身子骨挺好啊。 还挺硬了， 是吧？ 嗯， 听说您到南边去了一趟， 对， 我着了。 嗯， 我们家还真有病人了。 哎呦，你们家谁病了？ 我媳妇儿病了。 谁？ 我媳妇儿。 你媳妇儿病了？ 啊， 没有。你这小子， 嗯， 整天的胡作非为。 哎呦， 连你妈你都不孝顺。你还想给你媳妇吃黄瓜？ 嗯， 没有。 那谁吃有啊？ 除非你妈吃有，别人啊，没有。 你妈？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你妈？我告诉你，你还甭给我横。除非你妈吃，别人吃黄瓜，没有。 我媳妇儿病了，我改我妈病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管她谁病呢？把黄瓜拿过来再说。弄他。 那你干嘛说你媳妇儿病了吗？ 逗你玩儿。 我逗你玩儿。 哎，行，您逗我玩儿，您逗我玩儿，您给我。 给你妈吃， 您放心。 等着我， 哎啊，慢着走啊， 我回来会儿， 哎，慢走啊， 哎哎， 媳妇儿， 我呀， 嗯， 我想吃老虎心， 老虎心啊，好呗，好吧， 我想吃活老虎心 啊。 来了，你就把它逮着，逮着之后，你把它的心挖出来给我吃了，我的病就好了。 他一刀把这心拔出来，您吃了，您病好了。我听出来了，我非揍他不可！我， 哎呀！ 哎呀，我可肉怎么了？呦呦、 哎！ 我没打你， 高。 要说巧啊，他就巧了。我听说介饼那二叔呢，前两天说上海南了。二叔啊，二叔，坏了，二叔上。啊，还净出椰子是吧？ 哎，对，椰子。 没少吃， 没少吃， 没噎着， 噎着你了。 不是，我 说，告诉你啊， 要了 啊！ 您见过没见过？就那玩意儿什么？哦，那老龙鳞，听说过吗？ 啥？ 老龙鳞？ 哎呀， 啊， 这个老农民。 龙鳞， 哦，你说的是那个四个爪儿，一个头一个尾，背上长着鳞。 病人了， 哎，您家谁病了？ 我们家呀， 啊， 我 要忽悠， 哼。 老陆，你是贵重药材啊，你妈吃药啊， 嗯， 可是要是你媳妇吃呢？哎呀，别着急， 嗯， 不是你妈吃吗？ 对， 待会儿我替着老陆您送你们家来啊。 我提前谢谢您。 我告诉你， 哥，您慢走，您慢走，慢走啊，慢走啊。二叔给咱们家一会儿送来，这回行了，这回还想再吃什么呀？ 我呀， 嗯， 我还想吃鸭蛋。 哎呀，那鸭蛋太。 鸭蛋 那儿的鸭蛋怎么那么好啊？ 高唐州的鸭蛋 啊， 有荤的，有素的。 哦， 红皮的是荤的，白皮的是素的。你背背的是什么呀？ 我说什么呀？ 你就拍着胸脯说 啊， 白鸭蛋呐，白鸭蛋 啊。行了，蛋了，这是哦对，这个白鸭蛋呐，白鸭蛋，嗯，我白鸭蛋呐，小刘云不怠慢，忙把那哨把子搭在前后，刘云迈步往来走， 上前拉住了我。 选 新鸭蛋为的是哪一个？ 为的是我心病好。 我挨打，挨不着我亲你那李桂珍。 你言是 先有媳妇儿， 打何处来？你是怎么做的人？ 我可别说是我妈生的，我怕她不爱听，你知道吗？媳妇儿，我是我爸爸生的。我有证人， 送出江，那个小王祥啊，手托鲤鱼。 我听明白了，你这是要跟我比骨啊！我告诉你啊，我肚子里玩意儿可你就要凤冠霞帔，仪表堂堂，端端正正大。 娇儿哭连声，心生一计，有有有，我。 重病缠